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，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四方联军攻太原其实是朱温的一个计谋，他的真正目标在魏州。在剿的李克用手忙脚乱之后，朱温兵临魏州，并且和魏州守将罗洪信签下了城下之盟。在朱温给罗洪信签城下之盟时，李晔呢收到了一封信，信是李克用写来的。在那封信里满是委屈和愤怒啊！是谁平定庞勋之乱？是谁剪除皇朝？是谁打掉了山寨皇帝李赟？是谁让陛下头顶皇冠，身佩玉玺，安坐宝殿？是我呀！最忠诚的人，保护你的人，都是我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恼怒的李克用引大军南下，列阵黄河一线。在这封信的最后呢，李克用告诉李晔，接下来他准备要干嘛？我要跟张俊在潼关决斗，如果输了，我的位子我让给他，不然我就到长安跟您聊聊，顺便到先帝临位前我再告个名状。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好嘛，最终还要到祖宗灵位前你去诉冤去。这克用兄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些招数呢？只是李轩同志已经斯人已去，音容不在，何苦还要去扰他的灵魂呢？最后李克用指出自己的上访求平反队伍有点大，各民族同胞50万人。李晔一看怅然若失，手中的信滑落地下，败了。但是败在哪儿呢？是那位朱全忠没有全心全意归于中央？是那位张俊实无将才？还是自己的禁军不堪一击呢？还是有人背后捣鬼？还是李克用太过强大呢？可能这全部都是原因。这时候的李晔无比沮丧，本想一举重立皇威，却不过再一次证明唐氏的软弱。眼下已经一招不慎满盘皆输，李克用的押军要真打进长安，成都去不得，那是王建的修炼基地， 兴元去不得，那是杨富公的势力范围。也就是说，我连一个跑路的地儿现在都没了。李业只好复捡起那封信，仔细看了一遍。最终，他从李克用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丝希望。那位独眼龙更多的情绪似乎是委屈，而不是愤怒。因为迷惑所以委屈，因为尚有忠心所以委屈，因为要求公正所以委屈。哎，那这就好办了，那就还李克用一个公正吧。李业马上采取了行动，这一次比当初凭李克用是叛逆要快得多。很快，李业就给李克用恢复了名誉和工作，还给李克用加了当初给朱温的荣誉称号中书令。最后呢，李业还找到长安派出所，重新将李克用的名字划到大唐李氏的户口本上。被抛弃的游子李克用再次用拳头证明了自己应该姓李。那既然李克用是好人，是李唐族人，张俊和孔伟就显得不那么好了。他们俩呢，一块儿被贬官外放。据说啊，孔伟出京的时候，在长乐坡那个地儿被杨富公的干儿子们合着伙还揍了一顿，工作证、介绍信什么的都给抢了个精光，还被扔下了河，差点喂了鱼。但是好在呢，这个地方也还算是天子脚下的和谐社区。杨家义子们没动刀子，也没下死手。对于李业的处理，李克用是满意的。他领着部队撤回太原，不久以后，他攻克云州，干掉赫连铎，报了当年被赶入草原之仇。消灭了赫连铎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他的敌人。汴州，总有一天我们太原铁骑将会踏进你的城门。这后面的事实证明，要实现这个远大理想，必须打通和硕的通道。而太原义子李存孝告诉他，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他呢，将为义父拿下整个和硕，天下400座军州，我将为义父尽数夺取。这第一座就是紧靠行州的镇州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现在呢，镇州的老大姓王，回鹘人，他王家跟朱温、石普、朱轩这些借皇朝同治上位的新兴枭雄不太一样。老王家呢，搞镇州自治运动的时候，皇朝同治还没出生呢。这粗略一算，王家已经占据镇州长达70年了。新一届的王家接班人叫王荣，这是一个另类，那不是说他长相奇，也不是说他着装非主流，实际上这个另类呢，他没办法避免，他很年轻，准确的说是年幼。9年前，他的父亲英年早逝，将镇州这个大军镇交到了儿子王荣的手上，那时候呢，他才10岁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节度使。不是不容易，而是非常不容易。您要知道，那时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已经得到了普及，凭什么让一个未成年人来当自己的领导呢？但是奇怪的是，王荣就稳稳当当地坐在镇州承德节度使这个位置上，一干就是将近10年，而且呢，大有一直干下去的意思。这个疑问呢，我们将在后面给出答案。当然，现在还能不能干，那得问问李克用的意见了。瑶山有一个人，年未弱冠，青衣如金，瘦弱似被风卷走，白面不堪黄沙鸡。但是呢，您可别小瞧了他。男人的实力从来不在身上， 而在身边和身后，在他身边就是幽州李匡威，背后是十万横魔剑，那是镇幽联兵。在得知李存孝要拿他开刀的时候，王荣也不含糊，连忙找上了幽州的李匡威，打响了自卫反击的第一枪。兵进瑶山，进逼邢台。根据情报显示，前面是太原第一猛将李存孝，而太原李存信率领另一支军队出太行山井井关口合围而来。面对强敌，王荣选择了以逸待劳，可是呢，在瑶山等的花都谢了，也没看到敌人的影子。这就让王荣纳闷了，这李克用的儿子们都在干嘛呢？原来李存孝罢工了，筹备已久，对方都已经兵出镇州，正是决一胜负的好时机，李存孝不干了。原因不是别的，就是李克用担心他一个人承受不来，特地叫了李存信来帮忙。结果呢，坏就坏在这帮忙上。李存孝本来想单打独斗立一大功，可是呢又来了一个抢生意的，这要是胜了那算谁的呢？更何况这个人还是李存信。那么根据记载呢，李存孝对于李存信素来不感冒，这也正常。李存信同志因为会说话，而且呢资格老那么一点，虽然说是经常打败仗，但是呢屡败不下岗，职位呢一直比李存孝要高。在听说什么李存信出太行之后，李存孝一气之下选择了消极怠工，让他干去吧，他不是天下无敌吗？你他来。在这个演义小说里呢，李存孝是五代的头号英雄，这个定位呢比较准确。李存孝武艺出众，勇猛无双，还有英雄们都有的性格，冲动。李存信呢及时把握住了这位义弟的弱点，在职称上来说，李存信是押军的头号将领，但是呢他领着这个名字呢有点心虚，这押军上下都公认李存孝才是太原第一勇士。第一勇士这四个字呢经常纠结着李存信的心，一个勇字就可以忽略所有了吗？谁能跟各军将领沟通啊？谁能出谋划策？谁能察言观色？况且我的功劳什么时候低了？你更不用说这个李存孝本就是一奴隶，总有一天我得让那个莽夫好看，让所有人才知道谁是这押军第一人。李存信呢一直在等这个机会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，李存孝居然不出兵。这个夜晚，李存信冷笑着写了一封信，然后叫来手下说，去诉讼至太原。太原，李克用正在看信呢，这信是他最亲爱的李存信写来的。在原剧里，李存信同志的形象不太光辉，在那儿他是跟一匹烈马不会骑，跟一张硬弓不会射，只会吃酒肉的主，那就是一饭桶啊。据说呢，他跟康君立组成了太原锦绣二活宝，一个会唱一个会跳。李克用呢很喜欢这样的二人转演员，当然了这是艺术的，喜欢又唱又跳的不是李克用，可是呢李存信这个家伙会唱倒是有可能的。他的这封信呢就唱得特别好听，他给李克用写，李存孝有二心，常乐兵不进，似有他图。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，从来不缺少这种玩阴的人，这种莫须有的栽赃层出不穷，更可悲的是这样的做法屡试不爽。无从得知李克用看了这封信后的所有反应，他居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，那既没有找李存信去调查取证落实他检举的材料，也没有对李存孝采取措施让其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，他呢只是又派了一路兵马前去援战。当然了，这个决定 还是正确的。本来这事儿吧，李存孝一个人就能搞定了，但是他呢偏派了李存信，俩有夙愿的人之间只能做减法，无法形成加法。现在呢，李克用又派了一个人，再不好好干，你俩都给我靠边站。二李终于清醒了，三军合而击之，不久捷报传来，大败幽镇联军，斩秦30,000。李克用拍案而起，痛快。他马上又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亲往前线率领大军乘胜追击，拿下镇州。而关于沙场呢，小学数学那是不适用的。咱们经常能发现一些违反数学定理的东西，比如说1+1不大于2，2+1呢又大于3，3+1又不能大于2。本来这仨人能办到的事儿，因为李克用同志的亲自参与，这事儿又有变化了。这到达前线后呢，李克用率领大军跟幽镇联军交上火了。战斗结束后，押军大败，死伤30,000余人。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大败。在这些年跟幽州的争斗当中，太原还从来没有败得这么惨。这失败的原因呢，大家都能猜出一二。因为李克用大驾光临，李存信同志打起了报告，哎，这就更容易了，是吧？而李存孝的心情呢，自然就更不好了。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部队，你怎么打胜仗啊？不可能的。但可惜，李克用没意识到这一点，他甚至没有把这些义兄弟的争吵放在心上。事实很快证明，李克用是一个好儿子，但是他呢，却不是一个好父亲。他经常忽视家庭教育，忘了抓一把筷子告诉干儿子们，一根筷子易折断，一把筷子难折断。忽视子女思想波动，不做思想教育工作，那就是要吃大亏的。很快，李克用就收到了一个他绝不敢相信的消息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邢台，晚儿，夜已深了，您为什么还不睡？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呢？李存孝睁开通红的眼，他只想做一员武将，只想立不世之功，只想让义父看见自己的能力。可是呢，他败了，他主导的攻镇之战以失败告终。更不妙的是什么呢？据他在太原的老朋友透露，李存信天天在向李克用递材料，准备收拾他。所以苦恼当中的李存孝呢，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一口气写了3封信，一封呢给镇州王荣的，说我们可以成为好邻居；一封呢是给汴梁朱温的，说咱们可以联手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可是呢，谁是敌手？李存孝在给堂弟李业的信中做了回答：我要做大唐忠臣，请赐我荆节；我要做三军统帅，请赐我帅印；我要联络各路兵马，围攻太原，擒拿李克用。原来这敌手居然是李克用啊。第一封信让王荣暗喜，第二封信让朱三半夜笑醒，第三封信让李业半夜惊醒。擒拿李克用，这还是李克用的忠心义子吗？这还是太原13太保之永奎吗？这是他们逼我的。李存孝委屈愤怒，激进癫狂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比他更愤怒更癫狂的。谁呢？他爹李克用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